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上班哈，大家都上班了吧？ 都上班了。 今天是周六，但是今天是个工作日。 没关系 啊， 明天是休息日啊。 反正可能这两天出门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 啊， 风大呀！ 哎呀，这风势太大了，这家里窗户要开着的话， 啊、 回去报纸吹地。 是你们家那么多报纸？你们家这个两天的呼啸大风依然不愿离去啊！市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啊！ 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是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8级 啊！该穿、 啊、 这个风衣的穿风衣，该戴围巾的戴围巾， 是吧、嗯？昨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北风对于京城的这种热情 啊，是 啊，就是热的有点拔凉拔凉的。狂傲的这个北风不遗余力的巡视着京城的大街小巷， 嗯， 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小的角落。 越是角落，越是小巷里风越大。 啊、很多网友都直呼 啊， 外边的大风吹得太销魂了 啊， 发型都没办法维持了。 发型随机 是吧？你像咱俩这种板寸就基本没什么太大问题。 什么叫咱俩这板寸？ 啊、 这个发型啊，比如东风的时候那就可能是偏分， 啊、 南风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中分了。 什么时候改爆炸式？这个由于北风如此给力哈、啊，京城的天呢也是格外的蓝， 嗯， 透过我们直播间往外看 啊， 蓝天淡淡的白云， 嗯， 人家昨天还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边发云彩的形状，什么棉花糖样的， 嗯， 小马的，小羊的，反正一点点的点缀在蓝色的天空当中啊。尽管你别说风吹的眼睛都睁不开，头发都乱了，但是依然觉得、 啊、 哎呀这云彩挺好看，拿出手机拍吧。 其实大家伙本来是想拍自拍照的、 啊、 结果发现自己这实在是没法上相，他发型不忍直视，那就好只能拍拍天空了。 哎呀，恋恋北风，这两天据说还会逗留京城，今明两天的北京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大风天气。继昨天上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之后，市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本市依然是有4-5级偏北风啊，阵风可以达到7-8级。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您啊，这个出门在外注意发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发型。生活当中您是愿意不愿意改变发型？您这个发型一般情况下短的持续多久， 嗯， 长的持续多久，比如说您剃个板寸哈、 啊、 您一剃20多年都是板寸也行。 那问问那些不剃板寸的朋友 啊， 这头发稍微长一点朋友，您出门之前会不会在出门之前洗头发、 啊、 您不洗头会见人吗？ 这个女孩洗头可真够烦人的 啊。怎么着， 就是出门洗进门洗，然后一天洗8回，你讲 人家就说怎样判断自己在一女孩心目当中的地位 啊， 她肯不肯为了见你而洗一次头。 呵，这头得多油。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跟发型有关的故事哈。 嗯， 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说到大风啊，一到大风天，我们总会提醒大家伙儿远离那个高大的建筑物，远离那些树木啊、广告牌什么的啊。 对。 昨天下午5点多钟，东四环燕莎奥特莱斯 C 座的一座那个披萨店啊，它那个旧址门前立着的广告牌啊，被大风给吹倒了，结果呀，一下就砸中停在旁边的2辆私家车，车是被砸着了，还好啊，没有人员伤亡。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被砸中的车呀已经被开走了。7、8位工作人员啊，正在对广告牌进行整理，平放在店门口呢。从目击者黄女士提供的照片能看得出来，高2米、长10几米的广告牌直接向前倒在门前停着的车上，一辆红色的、一辆黑色的私家车就这样被压在下面。商场的保安跟记者说啊，这个披萨店已经搬到这楼3层了，那个1楼的原址啊转让给了一家服装店。被风吹倒的广告牌啊就是新入驻的服装店他们家的。 哦，不是他们家的 啊。广告牌啊围着店外边，店里边还在装修。记者还了解到，收拾广告牌的工作人员正是这家服装店的施工人员，他们也不愿意透露服装店的名称，就是跟记者说，被砸的车呢也没有特别严重，也没有发生人员伤亡，而且呀，他们已经跟车主都沟通好了赔偿事宜了。 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您啊，这两天风大，您得留神，尤其是一些容易出现风口，你比如两个高大建筑中间那个地方容易出现风口， 对， 所以呢，咱们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像明天休息，远离一些高大建筑，尤其是那些大型广告牌，你还真得留神。 还有那些那个树，高大的树木啊，尤其是到这个季节换季了，可能落叶枯枝什么的会比较多，风大一点的时候都离它远一点。 另外您家的广告牌，如果您是一位啊小老板 您最好能多上心看看自己家的广告牌，或者是容易摇晃的东西啊， 家里的那个阳台上的小花盆什么的， 对，千万留神吧。今天是10月10号啊，据说是一年当中寓意十全十美的日子， 还真是 啊。所以呢，今天也是迎来了新人领证的小高峰。 这怎么好像什么个这个稍稍特殊点的日子都是个领证的高峰？ 9月9号，什么七夕，今儿10月10号也是领证的小高峰。截止到今天上午，全市共有1700多对新人进行了结婚登记。你看，早上起6点，位于西城区社区服务中心的临时结婚登记窗口，迎来了第一对等候领证的新人。 人家开门了吗？去这么早？ 6点半先在这儿待着呗。8点的时候才办呢，我提前排队等着， 先吹2个小时大风。 哎呀，嗨，这个婚登工作人员这8点才开始正式上班，没想到今天不用排大长队就能领证。刚刚拿到小红本的新娘小陈说，因为今天的日子寓意圆满呢，所以呢，我跟我男朋友小鱼，现在算是我老公吧，很早的就在这儿一天登记。哎呀，不过我们当时预约的时候，前面已经有200多对了，还以为肯定会排队。没想到前2天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可以在这临时办公地点领证啊，我们家就住附近，这特别方便。 赶巧了。 哎呀，工作人员也说了，说由于婚姻登记人数特别多，为了顺利办证啊，您新人最好准备好双方的户口本、身份证以及3张大2寸彩色合影啊，最好是红底的，一般都是红底啊，没人弄蓝底 啊，用的是大2寸啊。 这以后你经验丰富。反正这个按顺序排队，最好提前网上预约，都是能够准确的把自己的想办的事办好的。哎呀，要说这个扎堆领证啊，反正甭管是9月9七夕，还是今天，还是甭管哪天， 我掐指一算，一个月之后的11月11号，可能也是一个领证高峰。 不管怎么说哈，领证都是这个寓意美满啊，我们也是希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是您千万记住了，今天这个美好的一天是怎么来的，别玩了2天之后领了证，过2天之后还领一红本，那就不合适了，是吧？ 话是大实话，听着那么不顺耳呢。 我就没说别的，我就是说这个日子得好好过不见得今天领了证之后日子就大松心了。 对，这倒是哈，这再美好的感情也需要这个夫妻双方用心经营嘛，对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发型，您一般都留什么样的发型啊？中分、偏分啊，板寸，对于女同志来说是齐刘海啊，还是斜刘海啊，还是大长发呀？ 对，您出门之前要不要专门特意洗一次头？ 对， 您平常喜不喜欢使什么慕斯啊、啫喱水啊、发蜡、发泥啊这类的？ 反正跟头发有关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是， 我就见那些女生哈、长发及腰。什么带你长发及腰，我就真想问问那些长发及腰的女生洗头容易洗吗？ 哎呦， 好洗。 原来我长发及腰的时候 那下水道特别容易堵。真的，这都是大实话，而且洗发水也特别费。 是是是，要是这么说，还是秃小子省钱。 这话也对，为什么听着也不太舒服呢？ 你看人家笨猫说，两周一刮，特别亮。啊， 这天得戴上点帽子，该擦润肤霜也得擦。 一定是一男士哈， 是， 我觉得有段时间这男士这个光头啊还挺好看的 经常有一些人就觉得特别有涵养，反正这倒是真省洗发水吧，肯定的， 费润肤霜啊。 嗨，来 这个刚刚说完领证的事儿啊，我们就说说其他这一地方，人也不少，也扎堆儿。就说那个皇宫啊，昨天 皇宫紫禁，故宫不是说明天才开始开放其他区域吗？ 除了故宫之外，还有别的皇宫，那叫行宫，皇家行宫，知道吗？ 行行行，哪儿啊？ 皇上住的畅春园啊。 畅春园在哪儿、 啊？畅观楼，畅观楼啊！北京动物园畅观楼首次对公众免费开放，那是 哪儿？ 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有107岁历史， 动物园看动物的地方还有畅观楼呢、 哎。这你不知道了吧？这是清末建成的最后一个皇家行宫，像大清圣旨、农事试验场、四爪龙旗、厂旗啊、乐善园、寿文时运啊，这等420多件珍贵的藏品啊，也是首次向大家这个展示亮相。而畅观楼呢，就在北京动物园的西北角，是1908年5月呀。由法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是北京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欧式建筑，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皇家夏日行宫。据说这名啊，慈禧赐的，老佛爷赐名。 你别说哈，去动物园打小都去 从来没注意还有这样一个这个叫什么皇家行宫。 没想到以前皇上还跟那住过吧？ 西北角。西北角那不是对面就是什么石刻博物馆原来那一片还有小商品批发市场 对、 啊、就应该是那一片 了，就在对面那就是民族大学了。 嗨，反正希望有机会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皇家行宫什么样啊。北京这么历史厚重的城市当中有很多的没有开发的一些地方，今后你看人故宫把西边那一片都开放了，有可能还会有更多好玩的地方，咱们在那儿也照着照片啊，省得那时候风大赶天儿风平浪静的时候， 你说我这联想又开始了。之前那动物园不是有大猩猩跑出来遛弯吗？你说过去皇上住的那行宫里的时候，也见没见过这什么动物跑出来这种情况？ 那地方过去据说就是一王爷自己养宠物的地方嘛， 也得看好哈， 是吧？ 刮大风，万一刮出一大猴子，多吓人呢！ 我刚才说的是风平浪静，是吧？这离海边有点远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发型，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张晓辉说年轻的时候留过短发杏子头你们知道吗？ 杏子头是日本人似的那样的发型吗？ 就是肯定是个电视剧的明星呗这个 我猜的是不是齐刘海的 我不知道因为没关注，我那时候还小 一会儿张晓辉给解释不就完事了吗？ 我现在是长发了一年呢去美发店2次烫一下，既省时间又省钱，坚持很多年了 一年烫2次差不多哈，发型刚刚保持的好。 北爱之神说了每一次理发的时候理发师都问我平时用不用发蜡我的回答是不用。 为什么呀？ 因为理完超过1星期发型就不能保持了，用了发蜡也白用。 这是头发长得快，有苗不愁长， 还年轻。 对，还年轻 是吧？ 对，这是生命力比较旺。不过说实话，我这头发也是20天长一次，这20天不剪的话发型就变了。 你用发蜡吗？ 我用摩丝。偷偷告诉大家伙儿，我用摩丝。 摩丝和发蜡有区别吗？ 不一样，一个是定型的，一个是造型用的。我要保持我头发咚咚咚的有弹性。 这听起来好复杂呀。 咚咚咚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这再好的发型你赶上大风天也不合适，知道吗？ 这倒是。 哎呀，接下来月黑风高。 讲故事。昨儿不是说故宫里又有见着人影什么玩意儿，今天又要讲什么的故事啊？ 这培训机构在月黑风高之夜啊，连夜颠了， 跑了。 对啊，头天晚上还正常开班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辞而别，留下了100多名蒙在鼓里的老师和学生。10月8号啊，位于海淀区天行健大厦的培训机构叫汇知园教育，贴上了一通知，说呀，我们经营不善，我们搬到大兴区天宫院了。老板也失去联系了。据任课的老师说呀，这个教育机构提前也没跟他们说，而且呢，老师这也拖欠着员工工资呢，2个月了还没发呢。 哎呦， 不少学生那是刚刚交完钱，经过初步统计，学生家长交的学费将近200多万， 这都卷跑了。 昨天下午呢，天行健大厦10层的汇知园教育机构的这个玻璃门紧闭着，上面贴着一张通知，说本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无力承担高额房租，现将上课地点迁至大兴区天宫院。这张通知呢，是8号早上起来老师上班的时候首先发现的。当老师们进入办公区的时候，发现里边已经空了。桌上的电脑、培训进度笔记、财务的抵账以及部分老师的私人物品，那是全都看不见喽。 见着这情景，心里得哐啷一声啊！ 哎呀，拔凉拔凉的嘛！不知所措的老师们就打开公司的微信群，发现老板给他们发了一条信息 啊， 大家去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吧。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导致无法在天行健继续经营下去。拖欠大家的钱，我会尽力给大家的。 啊，那也就是说什么搬到大兴区天宫院，那就胡扯呢。 不是搬了，真搬了 啊！ 这个老师打了半天给老板打电话，这个也接通不了。很快他们就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呀，这个不是说有些老师和家长就真去那个天宫院的新校区去了解了一下情况 啊。 到那儿之后，他们感觉希望破灭了。 怎么了？ 说这个地方才30平方米啊，根本就没法上课。一位老师说这个原来在海淀这大厦的场地有400多平方米，100多个学生，你说这32平方米你怎么弄啊？家长呢也是了解了一下学校发生的一些变故，都十分震惊。有一位家长说7号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来上课，8号上午再来就发现已经搬空了，一点征兆都没有啊。他们家孩子今年上初3，已经之前在这儿学了1年了，感觉不错才来续费的，现在还有24000块钱的课没上呢。有一名高二孩子的家长刘女士说她为了孩子能考个好大学，不惜一掷千金。你知道她交了多少钱吗？ 交多少钱呢？ 99000块钱。 哎呦，好大一笔啊。 哎呀，将近10万块钱，这才上了18节数学课。你说我这怎么跟孩子解释呢？ 哎呀， 老师和家长都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吧。接连几天纷纷到派出所报案，这个新校区的联系人也说了，说学费可以退，但是退钱您得等等啊，还是没钱。 这态度，这也不是个，而且我觉得啊，这个前一天还在正常上课，第二天说搬走就搬走，这事儿一定是蓄谋已久的。 嗨，反正这种卷包就跑了哈，脚底抹油的这种事情呢，在很多预付费的这个消费形式当中呢，经常会能够出现。所以你说这学费也是能不能够一个季度？或者能最好1个月1个月交啊， 反正一储值什么事儿，总会让大家觉得悬的话，这吃饭也好，美容还美发还是做按摩也好，这一储值这时候您就得加点小心。那么一大笔钱往里一扔一抛啊，万一哪一天真的出现这种他卷钱跑了，你说他上哪儿找去？ 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啊能够这个帮助这些老师和孩子家长早日把这钱讨回来。 是 钱多钱少那可能还稍微的好商量啊，孩子由此耽误了一些功课，或者由此产生了一些对社会的不信任，可能对于他们今后的成才更是一笔阻碍。 11长假这几天啊，少不了像旅游啊、探亲啊、聚会啊，是吧？这些情况当中啊，这拍照那是必不可少的项目。然而啊，房山法院调研发现，最近因为拍照引发的受伤事件是越来越多，怎么样维权就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前天啊，法院也公布了典型案例，指导类似纠纷当事人合理诉讼。公司啊，组织员工到郊区旅游啊，同事合影留念的时候，王女士啊站在李先生身后的一个平台上，大家都是同事嘛，这照相得凑近啊，亲密一点。 亲密一点你得慢慢说啊。 王女士双手就扶在了李先生的肩上啊，扶一下嘛。当拍照人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你说这好巧不巧，李先生他一时就没站稳， 这一下王女士身上还扶在李先生肩上呢，站在后边的王女士身体失去平衡，啪叽摔了一跤。 呵， 王女士就起诉到法院啊，说这次啊，因为这次的拍照事故导致她右踝关节扭伤骨折，功能障碍。治疗期间呢，由于腿部和脚踝肿胀，打石膏长达3个月，生活不能自理，不仅造成了身体痛苦，而且呢还导致了持续误工，造成了经济损失。由于久治不愈，行动也不方便，精神上还存在着巨大的压力。经过鉴定啊，王女士为十级伤残啊，她要求这同事李先生赔偿自己16万块钱。经过法院审理呀，对于王女士的摔倒受伤呢，李先生啊虽然没有主观过错，但是基于公平原则，李先生啊确实应该对王女士的合理损失承担部分责任。结合王女士提交的证据和实际损失，法院呢判决那个摔倒的李先生啊要赔付给摔倒的王女士3万块钱。 嗯， 还有一起啊，这是 还有一起 是啊，刘女士啊跟团到杭州西湖玩玩，下团的时候，这个 下团的时候 下车跟团 那个导游又通知啊，团游解散吧，这大家自己游西湖啊，拍照留念。 嗯， 刘女士就看着西湖边啊停着一艘游船，并且啊有游客登船拍照呢，要不咱也上去看看呗。可是就在登船的时候啊，刘女士发现这个游船啊，他怎么没有缆绳拴在岸边呢？这船飘着呢啊！但是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啊， 他一脚没站稳，左侧那个肋条啊，肋扇就撞到了岸边石头上，然后啊，从船帮摔落到湖里。 哦， 这伤情还挺严重的， 听着就疼啊。 事后啊，刘女士就把旅行社起诉到法院，认为啊，旅行社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要求赔偿12万块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旅行社和刘女士的旅游合同当中啊，用很大的字体提示着，在河边、湖边、海边游览，不要下水游泳，不要嬉戏，不要在危险地方如礁石、水边拍照，拍照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啊。所以这个旅行社呀，已经尽到了安全告知义务。而且刘女士摔伤啊，是发生在旅游团解散自由活动期间。所以啊，刘女士摔伤啊，属于她自身没有注意安全，而且不顾旅行社的安全提示所导致的。 嗯， 所以呀、啊，她应该对这次伤害啊自己来承担主要的责任。 你看，都是为了拍照啊，咱们得留神。 啊、 您看清了脚底是什么情况啊？明知这个前途这无限风光在险峰是吧？ 嗯， 好看的照片都在危险的地方，但是您得留神呢，对吧？ 不过说实话，还是第一起那王女士跟李先生那案例啊，就李先生，你说他不知道受伤没有？他受伤之后这钱跟谁要啊？ 嗨、哎，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时时小心啊，留神点，千万别摔着碰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张辉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不是这普及了一下、 啊啊、 日本演员山口百惠 啊， 三浦友和演的电视剧《血衣》啊，杏子留的发型。哎呀，有点运动头的意思，当时很流行啊、 嗯、 年轻的时候追时髦来的， 那叫明星同款。 哎呀，要说这部电视连续剧啊，血衣当年也是非常的红火， 弄得人人自危是吧？ 什么叫人人自危啊？ 就看了之后都害怕自己怕得上像那个主角病嘛是吧？ RH 阴性血， 对，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啊， 反正我没看过啊。这也是听那个前辈们讲的故事。 哎呀，当年那个短发，那个小虎牙，确实让很多人特别的喜欢。 看来是我师父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还年轻，还上小学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推荐各种各样的发型。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发型。哎呀，嘴瓢了， 大风吹的 发型。 我今天嘴也瓢，都是大风吹的啊。 嗨、哎，我们。这个期待着您跟我们来聊聊，您喜欢什么样的发型，多长时间换个发型，愿意不愿意用个什么发 蜡 呀、 发泥呀、摩丝啊之类的 啊，出门是不是经常洗三遍头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那真小事，那真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发型 啊， 跟头发有关的事儿，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是，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林先生的事儿哈。这个不是从今年8月1号开始，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移动话费免漫游费之后 啊， 林先生发现自己3年前办了一个亲情省的业务， 成了多余的业务。 嗯， 不仅不省钱，反而更费钱了。 这个亲情省是个怎么个业务？ 哎呀，是这样哈，林先生呢是河北衡水人，这不是在北京工作吗？频繁来往于两地。三年前呢，他为了节省话费啊，林先生就给自己的移动手机号码办了一个月1块钱的亲情省业务。之所以办理这项业务啊，林先生有自己的小算盘 啊 啊，说以前呢异地漫游费比较贵， 嗯， 我的号码呢又是北京的移动号码 啊， 如果在河北接听，话费每分钟4毛，如果办了这个亲情省业务啊，接听话费每分钟就1.9毛，哎，便宜一半还多一点。 是 林先生说，此前他也听说了，今年8月份，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3家运营商取消了京津冀长途和漫游通话费。当时呢还想着，如果取消的话，这话费可能就按照新的标准来收了吧。 嗯， 但是前天晚上，林先生拨打了移动的客服电话10086啊，查询的时候发现，自己办了这个亲情省后的这个话费呀，还按着每分钟1.9毛来收的 啊，没取消。 哎呀，林先生说，合着我每个月多交1块钱，话费反而不比这个不交钱还多呢。因为你知道，现如今赶上取消之后，你接听免费啊。 是啊， 这还按着每分钟1.9毛来收呢。 嗯， 随后呢，记者就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打了这个10086客服电话进行咨询。工作人员说，亲情省业务并没有随着京津冀3地取消漫游费而发生变化，无论开通哪个省的亲情省业务，都是漫游费按着1分钟1.9毛来收取的。但是呢，如果用户往来京津冀比较多啊，他还是建议您不用办理这项亲情省业务了。 嗯， 因为接听电话免费啊，拨打电话是按照套餐里相应的费用来收取的，比这个亲情省的费用相对来说更划算一些。 是啊， 啊，这个当然了，这个亲情省业务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像神州行最早的标准卡，拨打电话每分钟6毛，接听电话每分钟4毛， 够贵的 啊！你要办了这个啊，这不是就省不少钱的吗？ 嗯，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关键是人家林先生他不是这卡呀，就是按照现如今这就高不就低是吧？您这个怎么着都想挣着点我们钱。 而且这个像有这样的业务变动的时候，发生这个全部取消的时候，依旧有这样的这个业务的套餐，说是不是应该有一提醒啊？ 对， 您这套餐啊有没有要变动的？当然了，像能像我这么自觉的，我指望他们也不大可能。 哎呀，人家肯定是往里傻不往外傻， 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什么时候哎您免费试用3个月，3个月之后自动给您开通了。有人您一听前面免费就使了， 你不打电话这继续扣钱了就。 啊，对啊对啊，所以有人不是特别极端的说嘛，什么套餐我都不办啊，一分钱一分钱的花更心里踏实一些啊。 好像这么听起来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关键这样不合适，不是我们老百姓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些运营商多为自己的消费者多想想，别老变着法儿的哈，老想挣我们钱。 要说这过日子确实得精打细算啊， 是 但是算盘一定不能打歪了 啊。 2014年夏天啊，王某啊看到一个公司的彩票培训课程在做宣传。 什么什么课程？ 彩票培训。 这玩意儿还能培训呢？ 啊，你这彩票你就一本万利的啊。 一本万利。 万一中奖了呢？ 万本一利就不错了。 他呀这心一动就交了9800块钱那个储值的学费啊。 这真下本。 去上了杨某的彩票培训课。他就希望我买彩票中大奖，我万一中奖了呢，是吧？ 嗯，这9000多块钱就回来了。 然而啊，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王某按照培训师杨某说的号码去买彩票，陆陆续续赔了40多万块钱。 可， 2014年春节之前呢，王某就去培训公司，不行，这要过年了，我得讨一说法，这年没法过了，是吧？杨某说，你别着急啊，过完年我就带着你把那赔的40多万块钱，我给你赢回来，怎么样？于是啊，这个就拖着呗，拖完过年。后来呀，杨某又说：“你别找我，我这跟这公司没有关系，我才不管你赔偿你一些损失呢啊！”为了买彩票啊，这王某啊是借钱的，欠下了债务。 借钱买彩票， 这不指望万一中奖了嘛，是吧？于是啊，他就认为这杨某讲课指导有误，才导致自己买错彩票，这个赔钱越赔越多。王某就开始策划，不行，我得找机会，我得把这钱要回来，我得找杨某要回损失。 嗯， 今年6月18号晚上10点多钟啊，这个培训师杨某开车回家，刚下车就被王某等人给捆起来了，并且用刀挟持。王某让杨某给钱，杨某说我没钱。王某也交代说啊，随后呢，他和两个同伙啊将杨某带回了杨某家里边，用杨某的钥匙打开门之后， 几个人呢用绳子还把杨某的妻子和保姆都捆在床上，强迫杨某，你打开你们家保险柜，我找找你们家都有什么东西啊，并且还拿了杨某的银行卡去取钱。王某等人啊抢走了这个培训师杨某12万块钱的现金、七块名牌的手表和银行卡内的7000块钱。 嗯， 王某等人在抢劫之后啊还向杨某等三个人喂食了安眠药令他们昏睡。被害人杨某第二天药醒了之后啊就赶紧报了警，警方迅速将王某等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记者昨天了解到啊，王某已经涉嫌抢劫罪，昌平区检察院正在对此案进行审查。 这想挣钱都想疯了啊，这个如此做了一些没有底线的事情。 这开始这就是抢劫。 对，肯定是抢劫。之前您那个想通过买彩票啊，而且还借钱买彩票能中大奖，这种想法也不是一般的疯狂。 而且得这么想是吧，这个万一要真是那么有用，你说杨某他何苦还指望这个营生去培训别人挣钱呢是吧，他自己就先把自己解决了嘛。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啊，生活当中还得找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儿，像这种不靠谱这个甚至有些疯狂和猖狂的人里边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吧。这两天家住密云县太师屯镇近60岁的李大爷开着电动三轮车，60岁哈、啊， 嗯， 60岁李大爷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两位邻居去赶集、 啊、这还能带人呢。 哎呀，在路上为了躲避车辆啊，这三轮车翻了，结果两位邻居是一位重伤一位轻伤。昨天呢，记者从密云检察院了解到，李大爷的三轮车被认定为是机动车，他没给机动车上牌照啊，也没有这驾驶证执照，这个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密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而且呢得赔偿受害人的各项损失好几万块钱。据案件的承办人介绍说，今年5月3号一大早，李大爷开着电动三轮车，这不是街里街坊嘛，拉着老伴儿去镇上赶集，正好遇见邻居王老太太和他老伴儿也要去赶集，李大爷就让两位老邻居上了自己的三轮车，咱一块儿走吧。 那这一车上好多人呢、 啊、这狭窄本身就挺小，这三轮车后边拉了三个老人。在穿过一段国道的时候，为了躲避过往车辆，李大爷驾驶这三轮车拐弯过猛，导致三轮车发生侧翻，三个老人被甩了出去啊，邻居王老太太受了重伤，另外两名老人啊也伤得不轻。交通部门认定这三轮车真是算机动车， 嗯， 那还没证啊，没牌儿，所以呢李大爷对事故负全责，哎呀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赔偿损失好几万块钱。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啊，对于很多的老人说啊，您得留神，有些东西啊它还不是您觉得热心啊，您觉得能干就能干的， 这事儿还真是不能逞强， 是吧、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老人的子女时不时的回家的时候得劝劝老人，有些车不能开，包括现在很多的电动自行车， 嗯， 这一认定都够机动车标准了， 是 啊，您不出事还好，出了事都是麻烦， 时速快着呢，所以说您过马路的时候还真是得小心点哈。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发型啊，这个一串字母一串数字说，哎呀，求个招吧，马上要出国留学4年， 嗯， 这什么发型比较不用老剪？啊，怎么着能够给自己推头发呢？ 不用老剪长发呀，您扎马尾就不用老剪，真的。但是小弟啊， 不是男的也有留长发，当年普拉蒂尼 啊 还能再烫头发呢， 还能编上小辫 啊。 我怎么觉得这招有点味儿，酸了吧唧，嗖嗖的呢？ 要不然您就留一个那个像张国立那样的发型。 那不行，那也得老推。 没有，你拿个刮胡刀，你一边洗澡一边就刮了。 手可不能抖啊，要不然一抖一口子。 真的吗？ 好像是吧。 没经验啊。 上面看不见呢。 找个会剪头发的女朋友。 哎，这事儿靠谱。 这靠谱吗？ 出国留学4年，搞不好还能找一洋女朋友，也还不错。看看国外那女朋友的这个剪头发的技术怎么样？ 还带这样支招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有些人，比如出国的时候，还是愿意试试。啊，这个别的国家的理发师跟咱的理发师是不是同一标准？ 据说到一些特殊国家还有特殊的理发方式，比如说什么用蜡烛那个火焰烧头发的，用那铁锥子，我也不知道那什么玩意儿啊，反正还挺神奇的。 这个4903说带孩子去理发，半路上他对我说要理个鲨鱼头，说他们班男生都是鲨鱼头，我真不明白这些小学2年级 怎么这么时髦呢？ 鲨鱼头是不是当年那个贝克汉姆留的那个墨西哥头啊？就中间特别长，两边特别短的那种发型。 我们那时候老师要求必须都是寸头，还不能是现在流行那种板寸，还不能是带图形的那种板寸。 据说还有些那教务主任会拿一把大剪子，专门站在校门口看谁发型不合适，我吓唬吓唬你，你不剪了我就给你剪了啊。 4412说，我自己给自己理发，常年6毫米的圆寸。 哎呦 啊，省时省力，连家里的洗头水都省了。 这6毫米还得特意把那推子调成那个。